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的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给我感觉你属于我，感觉你的眼眸，第一次就决定绝不会错。 当你说我们都很自由，

真心爱你，这一次决定让我加上你最美的风景，不需要给谁肯定，我还有你，你的心从此就让我旁定，我们爱到底， 都是因为你爱才能坚定， 幸福原来并非遥不可及， 你拥抱过的都有美丽风景。 心动，给你最好的温柔， 手牵着手，多么希望永远就是这样了， 只有你，只有我，不让全世界分心，真心爱你，这一次决定让我加上你最美的风景，不需要被谁肯定，我还有你，的心从此就让我放低，我们爱到底， 都是因为你爱才能坚定， 幸福原来并非遥不可及， 你拥抱过的都有美丽风景， 不让全世界分心，专心爱你，这一次决定让我加上你最美的风景，不需要被谁肯定，我还有你，你的心从此就让我放低，我们爱到底， 都是因为你爱才能坚定， 是因为你幸福原来相处诚恳，短暂的人生成为老朋友，有回忆没有灵魂，没改变只有会变的青春，面对你熟悉而又陌生，怎么能亲吻，不相爱的相处比失恋更加惨淡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更为难，我也曾一颗心软，是只有些人间续命继续承担，只是不习惯忘记了不满，要释放自己就要勇敢，别再做情人做废人做仇人，不做情人，我是猫我是狗不是情人，从不至少可以相亲相爱相处诚恳，短暂的人生成为老朋友，有回忆没有灵魂， 没改变，只有会变的青春。面对你熟悉而又陌生，怎么能亲吻？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FM 999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